这可是明令了，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党委政府，得逐级立下那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坚的责任。一句话，得有点老黄忠当年的劲头啊。是啊， 这一封啊，指定来得巧，天子黄忠成功了老，喊你在云门三军桥，大将儿来听正苗，走东宫战犯党儿同宫，金战袍三同宫，刀持桥四同宫，八兵桥上天国国去有常，吹风响 是吧？当年黄忠那就是立下军令状吗？啊，正是，必须从严来治党，为民服务有担当。昨个传大上黑榜啊，今儿个处理俩校长。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哪俩校长啊？要那个北京邮电大学的杨副校长啊，人家说了啊，有关部门通报了，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280多万，因此是之上被免职了。还有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啊，王院长给他闺女举办婚礼当中，利用职务的便利，接受与该校有共建关系的中心提供的优惠，造成了那不良的影响，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院长的职务免了，别干了。一句话呀，反腐他不分事儿大事儿小，虚置小事儿他不管，将来那就是大事儿啊，是吧？不作为也不成啊！最可恨的是什么呢？拿反腐当做不作为的挡箭牌，还有这事儿呢啊！你看，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大伙儿一块儿合计合计，什么呀？如何治愈官员不作为这个疑难杂症？给那个不作为的当官的号号脉，怎么回事啊？哪儿出毛病了？是肝啊，是心呐，是脾呀，是肺呀，是肾呐，是吧？说这官员不作为，怎么跟反腐都搭上界了，有联系了是吗？嗨，他要是不想作为，什么都是辙，什么辙都找得出来。其实呢，就说啊，党中央那还是这个说了的，有言在先，改革嘛，改革那可以试错。改革咱们这啊，这个举措不太成功，没关系，圈回来再战不迟吗？这跟不作为是两码事儿啊。所以有的学者就提出来，要把那个反腐和改革试错它区别开来啊，说那就允许试错，允许你出错，你还不作为啊。哎呀，对这个事儿我是不看不听啊，不说我也不管。哎呀，你们可是不知道啊，演习这个眼下反腐啊，反腐败这么严格，我还怎么好好的为党和人民工作呀？哎，还好吗？呀呀，呸！说什么呢？这是不能用消极怠工的情绪抹黑反腐啊！消极怠工，人家专家说了，给分析了，那不是反腐后遗症，而是昔日里机关官僚作风涣散，懒惰惰政，那的后遗症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得好好治一治吗？一句话，什么呀？这就是一出戏呀！杨大人，想当初杨大人那就是不作为的，是吧？ 三宣寒金战的胜，在你中二两不问的 银行工学生不可忘。 听见了吧？找出辙来了。哎呀，不行，我不能跟当年的韩信他一个下场，那是一码事儿吗？这个担心有道理吗？徐老王爷早就上来给驳了。是啊， 阎王爷恩别得、唐高皇上通过台恩别的吕后皇娘比两个人我恩别的小伙陈强大人一生的第三亲王。 正是今年过得差不离儿，年关将至，他是急死个人儿，欠薪还是老问题儿，又闻半夜鸡打鸣儿呀，怎么回事呢？这是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社中国往事，说人社部啊说了，说是这个欠薪赶上年关啊，一般来说引发的这个突发事件是明显增多，干了一年了，到年根儿去，老板跟那装聋作哑装疯卖傻，他不给钱，那农民工兄弟玩得了吗？是不是啊？前三季度那就不少，所以说嘛，这边啊得畅通群众举报投诉的渠道，为农民工兄弟讨回公道，那是必须的嘛。这事儿不管不成，不管周扒皮都出来了，哎，瞎说，真事儿吗？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是在山东我老家，现实版的周扒皮来了，哪哈的寿光，哎呀，说是啊，有这么一个家伙，网上发布了一个招聘的信息，来吧来吧，到这打工，呵，我这挣得多啊，合适啊，快来吧。务工人员呼啦超都去了，去了之后咔吧下子全都给非法拘禁了，给圈起来不让出去，一天到晚跟那拔萝卜啊，说是啊，我们这块啊为你们考虑了，是吧？因为你们下地干活的话呢挺辛苦的啊，两点半开饭，晌午两点半，不是凌晨两点半，你看半夜鸡叫了吧，天不亮就给轰到地底下干活去了，晚上六点半收工，干活要是慢还能挨揍。嘿，最终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住了，那位说这不是胡二吗？胡二你看看， 逼他人的电一光把这穷人的路断，到处奔波为挣来几分钱。 哎呀，是吧，你这玩意儿他多闹心呢，所以说嘛，这得加强法治。接下来呢讲几个不需要放精细的小故事。哎，老提这事儿啊，他有那个正经的，有念烟的呀，咱都得照应着嘛。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一档子事儿，浙江一小伙子头些日子啊挂到高压线上了，哎，这是讨薪的吗？啊，不是，这是玩的，玩，有这么玩的吗？你可说呢，玩什么还倍儿时尚，玩的那个东西叫滑翔伞，借着风啊，这得有风啊，这得有风，没风啊这可麻烦了啊。对，借着风嗖滑出去了，咦，漂亮，好爽，咔嚓挂高压线上了。哎呀，11万伏的高压线把小伙子给吓得大喊救命啊，人家来了，消防啊什么公安都来了，哎呀，说你再坚持一会儿吧，救你还挺麻烦的啊，他这还是个高科技的活，是吧？营救难度很大，6个小时之后方才把该男子救下。被救之后，这小伙子头一句话，您猜是哪句？哎呀，再不来你们别来了，哎呀，我冻都冻死了，好吗？还有那个事儿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头几日，在这个广州有一地铁站， 出口附近，来来去去都是坐车的嘛。大伙儿走着走着，突然间，哎，很多人都站住了，然后就往后退，快，多远点，怎么回事啊？只见一男的跟那地方啊，一只手拿了一个苹果，一只手拿了一口明晃晃的水果刀，这还不是水果刀，是吧？还那长度啊，那个个头看来，哟，这刀还挺大的，这不像是削苹果的这个器具啊，像是个凶器啊。哦，把这个小刀举起来，明晃晃，夺人二目，是冷三三，叫人胆寒。大伙一看，哎呀，不行，要出事，快跑！呼啦，着跑了。警察来了，把那小子给带着一边，问怎么回事啊？哎呀，我就是削苹果，你削苹果，你至于这样吗？拿刀动仗的，哪有这个事儿？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脚踏实地为梦想，是立下脱贫的军令状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这是人民网和新华网，说的是习近平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是举行会谈。其他的新闻看见人民网说是中央啊三轮巡视已然查处80多人，多名纪委书记被连坐，这连坐这俩字是加了引号的。不过呢，这个地方咱们得正经一下，是吧？您别说我矫情，这个事儿不错，但是这标题值得商榷，连坐这个说法不合适。我认为这是封建时代的用法，应该说是多名纪委书记被问责呀。新华网公安部说了啊，今年已然查获了1733万起路怒，就开着车疯了啊，就是急眼了，呵，别着玩之类的啊，影响了交通乃至发生事故，这叫路怒是吧？绕口令都来了啊。腾讯说是上海飞沈阳的一趟飞机，这个航班舷窗之上发现了一行小字儿，呀哈，什么意思啊？让人刻了一行字儿，到此一游。您说这人他得无聊到什么程度他才干得出来呀？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是环保局可是回应了，大伙儿有疑问呢，连续雾霾怎么没有红色预警呢？说是之前这个预测有误，赶到了11月29号，预测结果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达到连续3天以上红色预警的启动标准了，下回再弄准确点，是吧？另外呢，这个北京晨报说是蓝天啊，打今儿起持续到周末，那周末之后呢再看吧，哈哈。那么另外呢，说是你看我还说少了，3所部署高校10个人违纪被处理。咱们头前说了，中央音乐学院那院长，北京邮电大学那个副校长，还有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副校长啊，这个事情咱们一会儿回头再说。这个新京报说呀，哎，又查办了一个啊，哪儿的呀？门头沟原区长，这个人叫王洪忠，涉嫌贿赂，是吧？1416万。好，这个事情昨天是开庭受审呢。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来给各位说大报，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就说这个京津冀呀，37个城市出现重污染天儿，打今儿起逐步的好转，但是党报追问了一句，说这次这霾散了，那么下回怎么办呢？是吧？说这个调查了，这个分析了，污染物排放量较大。根本的原因，嚯，这回可了不得啊！说是北京那个 PM2.5 小时浓度达到重度以上及以上的这个污染的级别，并且持续了70多个小时，今年以来最严重的污染过程，是吧？所以说专家说了，从这个预警和应急来说呢，要打出提前量，如果只是临时抱佛脚，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还是可以好好的再细化一下工作的啊。另外咱们说这个扶贫，人民日报给解读了，说这回说是立下军令状，为什么要立军令状呢？你看，为了把责任敲定啊，这是有典故的呀。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三国演义里头的故事，是吗？诸葛亮跟周瑜立下军令状，三天交出10万支凋零箭，弄不出来是提头来见，是吧？所以说嘛，他有这个紧迫意识，当然你就立了军令状也未必能奏效。怎么这么说呀？你看看党报说了两种可能，一种呢是诸葛亮那事儿的赶紧忙活完成任务，还一种呢是关老爷那事儿的，关老爷怎么了？华容道把曹操给拦住了，那是立了军令状，但是呢这心眼一活泛，是吧，把他曹哥给放了，哎，那不成啊。所以说嘛，得建立督察制度啊。说到这个脱贫这个事情，人民日报说了，人家专门有文章，这儿童恐怕也是脱贫当中重要的一块呀。贫困儿童，说很多的这个农村地方啊，不能说很多，反正有吧，爹妈城里打工去了，把孩子上农村了，孩子在家里面跟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过，是吧，生活也不老富裕的，那这种情况得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啊。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最高人民法院工商总局联系好了，连了网了，那老赖赖账不还的那个将被工商登记系统咔吧拦截，是吧，给你添点麻烦，谁让你赖账不还来着，是不是？您说。另外呢，跟各位要买票买火车票的朋友打个招呼，说从现在开始12306这个网站买票需要验手机号的真伪啊，这是北京晨报说的，北京青年报说的也是这码事，是吧？说是网购火车票呢启动了手机双向核验啊，乘客在第一次购票当天起3天之内进行手机号绑定身份信息，是吧？这主要是我这么合计的啊，一个是呢咱们这个严格管理，更重要的是得对付那黄牛啊，是不是倒票的那个呀。今日人物哪位呀？啊，刘副校长，哪儿的副校长啊？这是这个咱们说了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就是外经贸大的副校长啊，说他也是啊这个违纪了给免了。嚯、哦、一看这个内容，嘿，了不得了，副校长身兼6家公司的职务，获取报酬120多万。咱不说挣多挣少，咱就说您这个为人师表，您是当老师的，您这么忙活，您有功夫教学吗？我说是不是啊？您说各位。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大伙儿都来了啊，我看看，这是这个谁呀、啊、秀猫啊，说是一夜北风吹，4天雾霾散啊，还写诗了。还有这位荣同志啊，说是这个他还能玩会儿华容道，您说那是游戏是吧，踏雪寻梅哟，得严厉打击周扒皮，必须的。还有阳光是吧，这个欧阳马秀啊，这个名字好是吧，说这个挺好啊，放京戏爱听，那必须的。智叟翁是，这真是啊，这个现实版的周扒皮值得深思啊，这真是啊。平静啊，这几天这京戏忒棒了是吧。尹无鹏说这今儿北京天好啊，咱们这个京戏的感觉更好是吧。还有军师傅，哎，说是这个反腐啊也得治这个不作为的，那必须的。乡野老叟是吧，不作为请他走人啊，那必须的。美羊羊是吧，那个不作为的干部趁早回家卖红薯啊，卖红薯都估计做不了买卖，那他不作为啊，你合计。似水年华啊，大伙爱听是吧。敏敏啊，不是是吧，不是，哈哈，不是师傅啊。这个李李啊，二进宫是吧，银杏黄啊，这么黄阿姨啊，连日的雾霾散了啊，不是，他说老太太个儿习惯了好吗，